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跟你说再见了。那在最后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干干干》，这是电影《麦兜菠萝油王子》当中的插曲。可爱的嗓音，简单的旋律，通俗易懂的文字，纯真俏皮，活泼轻快，就让我们在《干干干》当中一起回到童年，回到幼儿园的梦想当中，回到心底最单纯的记忆里。这首歌曲获得了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鱼跃。 我决意带埋我的嘢，人随便到哪里，愿到嗰边嗰处，我快快脆立埋晒啲嘢，全忘掉了那个令我感感感嗰个。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美好的生活离